好，欢迎翻到嚟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肯定系最新鲜热辣嘅啦，就 TGS 专题，就之前都做预告嘅。咁嘉宾又系同我一齐去一齐翻嘅福田。 喂，大家好啊！ 嗱，今我哋两个差唔多叫主要以为我都去过晒啦。 唔系啊，我做唔晒。 唔系，咁主要都有，即系例如话系Sony 嗰个 Preference 啊，跟住 Xbox 嗰啲嘢，我基本上都去嘅，即系去即系。一定要去嘅都去咗㗎啦。 即係我觉得时间点样都係唔够囉，即係贪心想做多啲。 你傻啫，接十几个 order 哈哈。 即係我觉得係要检讨囉，同埋就虽然今年好似感觉上冇之前即係啱啱讲返啦，冇咁多嘢睇，但係都觉得可以最后做好啲囉、嗯。永远都係嗰啲 the more the better 嘛。 嗱急仲有我嘅监制啊小直 啊，我系监制， 系啦，系都系监制啦。 我系咩啫？我系陪坐嘅啫。 系啦，咁就即系等我两个吹水嗰时，有时遮下时可以笑下 遮啦， 大话啲啦。嗱，今年 TGS 咧就官系即唔系官方宣称系最多参战商，同埋唔系官方宣称事实嘅最多人数系 咯， 十万啊，好似 唔系，因为呢度两样嘢嚟嘅，讲清楚先。 好啊， 最所谓嘅最多参战商。即系上至 SCE 微软都叫一个参战商啦、 啊， 下至一个手机配件嘅公司，即系租一个最细嘅单位都叫一个参战商。所以咧，加即系八个科加埋九个科，连应该系严格嚟讲，我唔知佢个人嘅食物摊位，即系嗰啲 food court 嗰啲啊。 即系系咯。 总之就系话佢话佢参战商的定义咧，就系、是、历来最多。 嗯、 而头先讲紧人数记录，我要澄清翻先。因为你今年咧，你都知两部新机，即系 PS4 同埋 Xbox One 列阵啦，咁啊 VDS 就大红啦、嗯，又有多手机啦、嗯，所以第一日嘅业内日咧，人数比旧年多嘅，但系咧第二日咧就有回落，比较奇怪。 嗯、 结果咧，跟住就第三日嘅公开日咧，即系第三日，即系第一日公开日啦，星期六啦，咁就话过十万，就 系 话历来最多嘅。咁最尾嗰日我又冇资料系收落，所以我就答。 应该当时多过，都系最多嘅，多过上年嘅，我所知。但系实际详细资料我可能就冇。嗱，咁讲真，十万嚟讲，对于一个去开 commit care 嘅人嚟讲，呢、這个数字唔系数字嚟嘅，因为 commit care 顶系十万， 都50万噶啦。如果 commit care 三日系47万啊，即系平均平均一日15万咯，15至16万咯。即系多有一样嘢就系 commit care 嘅，我就嗱我所知道嘅，而家以前传闻 commit care 咧系买碗长糖代入场券，但系咧我哋去嗰年代咧 commit care 系唔使入场券嘅，免入去嘅。咁你免费嘅，咁而 TGS 系收钱，咁呢样嘢始终差啲嘅。同埋你莫章同埋去有名，咁啊始终比较顺路啲。 哇，即系半个钟同一个钟嘅差别咯， 性质都唔同嘅，其实两样嘢嚟嘅。 真系嗱，呢样真嘅。commit kit 咧，其实真系叫做咩？买山买海，你带几十万嘅数嘅， 真系够 count for。 即系中嘅就系、是，一定去得嗰啲都系自己有啦。 系啊， 即系唔会有你唔会有啲馒头会鹰无端端一家大细去冇嘅，即系。总之去得嘅都系 都有 plan 嘅 目的噶啦， 但 TGS 咧就真系一家大细嚟， 好多好 多好多一家大细啊，或者啲睇一个一睇个样，完全啲普通 office 啲上班族啊，沙拉啲 man 嗰类嚟嘅、 啊。 我记得前年我排 mon hunt 嗰时，我同我一齐打 mon hunt 嗰即系一齐组队嗰、那个，一睇个款系由上到下左到右都系嗰啲咧，一见面就递卡片啊，大工作一嗰啲上班族嚟嘅， 半宅嗰啲啊？ 唔系半宅啊，系好普通嗰啲，即系点样？跳咗大手头线里面即田如一开头嗰种啊 ，OK， 嗰啲好上班族嘅 style 啊，即系呢类系好多嘅 TGS， 所以咧佢相对嚟讲佢比较人流会唔同啲，但系因为咁，所以 TGS 咧试出嚟啲游戏嗰啲个评价咧，即系睇反应咧，系会比其他人 E3 嗰啲会更加准， 平均少少咯，比较， 即系 E3 始终你系 support 啲叫做咩啊？我哋啲行家业内人士 系嘛？ 即系叫真系识 game 嘅人啊！ 唔系你如果一个、嗯、即系 end user 啦，你唔系话即系举个例，你唔系 media 啦、 嗯， 你唔系啲邀请嘉宾啦，你唔系自己即系好 PK 咁自己扮记者随便去嗰啲咧，喂，即系本身买个佢俾你买个 pass 嘅，但系买个 pass 嗰个价钱咧，即系除非你一个好 core 啊，好 otaku 嘅，因为咧正常人系唔会买咯，太贵啦。咁、 嗯、 即系正如你点解咁讲？你而家假設咁嘅係可能係幾百蚊甚至成過千蚊港紙，同埋100蚊嘅即係 TGS 咁上下啦， 一千 yen， 千即係當日捐千二 yen 啦，咁就 差唔多 差距係真係好遠咯，即係變咗 EV 咁高好多嗰邊 ，EV 真係一個 media 加 trade show，、嗯、而 TGS 因為佢有叫所謂叫公開日，好明顯真係一個公開嘅活動。 嗯嗯 唔同嘅， 但相对嚟讲就是、因为佢公开，所以你睇到啲玩家嘅反应咧，你会知道只机掂唔掂啊？即系例如话， 一睇条龙或者睇嗰啲玩家玩完之后嗰个反应咧，你又会摸到，你要 feel 到只 game 有咩问题或者掂唔掂。所以点解 TGS 呢啲 game 摆 TGS 后出就系一佢可以做宣传，二如果有咩甩漏或者唔掂嘅嘢咧，你可以最后一时执咗佢啊，即系嚟突然间抽起佢或者系拖压后啲。 即系改靓 系啊！你有机会补救嘛？但如果你话突然间卖出嚟冇求医生奶嘢就系咁样啫嘛。你里边即系除咗业内人，不如医生我有机会再讲啦。嗱，讲翻 TGS 先。今次咧系算系真系近嚟最应该甚至系我所知道最多主真硬件发售嘅一次发表一次。 两部啫， 唔 系 主机之外两 家 嘅嘢咧， 其实我都系系四部吓。嗱 ，Xbox One、PS 四代啦，系啦 ，PS Vita TV 嗱 ，PSV 二千机。四部嘅， 二千机只系新型号，唔系新机嚟。 三部啦，当下咁样。 PSV TV 又点会系新机咧？都系玩 新产品，新产品点 会就 系？即系新产品，即系唔当新机，但新产品啦。硬件新产品系少，系算多噶。以前有几好啊，除非嗰啲周边。嗱，首先讲下 PSV Vita 啦 ，Vita TV 啦。喺嗰日发表会里面咧，佢最后可以我攞嚟睇影相咁样噶嘛。我舐上手，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啊，咁似不发佬啲cut Vita 咁样嘅。薄衣衣好轻，我大力啲一搓就爆啊！系质感真系差到，我觉得系你可唔可以用厚身少少嘅胶嚟咧？即系好轻，轻到你觉得可以袋裤袋度摊开去冇人知嗰种。但系整个你觉得就真系叫做9800亿会贵咗啲啊？话咁嘅胶壳，即系俾人有呢个咁嘅感觉。我觉得依系依部，我咧系第一个反应系依样就系佢个胶壳真系俾人打偷工减料好紧要。 但如果佢真系谂住做迷你型，即系有啲似 Apple TV 嗰个月饼盒咁样，做得太大冇意思。 唔系太大，你用啲胶料厚，即系嚟话你用厚身啲胶， 硬净嗰拣嚟。 硬系啦，即系嚟话 Apple TV 好似一搣就咪烂嗰只。 系啦，即系嚟话 Apple TV 啦，或者系啲靓啲机顶盒，即系嚟话系 WD 出嘅机顶盒咧，佢会用啲硬身啲胶，佢哋已经整厚身少少，因为你又唔系带出街，少咁细个啫。但问题就系厚身少少嘅胶，外面嗰层镀膜做得靓啲嘅话咧，你觉得质感靓嘅话咧，使啲钱唔会多。但问题就系你就呃到人噶啦，就呢个高级货啦，而唔系话拉手即系把卡 V 打话俾知 PS Vita TV 咧会信噶，而且要咁嘅样啊佢。当然我明白，又冇电池，又冇网，又冇手掣，净系一个卡，一个插一条 RAM， 一个 CPU， 一块底板，重极有限。但系既然系轻，咁咪塞重佢咯，聪明，你唔使咁坦白话俾知我咁轻噶嘛。呢、这个我系 PS Vita TV 比较窄细啊，唔系话佢唔好系窄细啲地方，但吸引吸引嘅9800 yen 喺度烂啊，大佬。 唔系，但系前提嗱呢一个盲点就系咧，如果你屋企连 PS 3都冇，你要买埋个手仔，一系用 PS 3嘅手仔嘅、嗯，即系如果你屋企乜都冇，即系扮冇啊，又冇玩个 game 咁样咧，你就要 suppose 应该一系就买埋个PS Vita TV 加埋嗰个PS 3手仔啦，一系就买个 bundle set 即系包埋一个。白色嘅即系特别 design 嘅手掣嚟玩，咁、嗯、嗰、那个好似系14800 yen 嘅。 其实好似我咁情况，我又唔想买 Vita， 但我又想买玩机战 OE， 咁最简单方法就系买佢买 Vita TV， 咁屋企电视机玩咪搞掂晒咯。 唔使喎 ，PS3 玩唔到咩？ 玩唔到 ，OE 未得 ，OE 暂时未得 ，OE 净系 PSV 嘅专用游戏嘅，好难得你有 PSP 啊！你 通常啲 game 都系 PSP 啊， 唔系 V 嚟嘅，机战 OE 啊， 机战 OE 系 V，PSV V 啊 ，Vita 嚟嘅 ，Vita。 系难得有专用游戏啊，睇到下，八场都要嘅。咁佢可以十月就出晒八张啦。咁 系啊，差唔多啦，都六张啦，好似。 捧下场都值得嘅，同埋佢真系唔系贵，9800 yen回起上嚟，而家七百几百蚊，呢、這个价钱唔系一个唔接受，即系一般嚟讲都接受到 价钱。即系你有 PSV 先得咯。 但系话到明嘅，如果你只 game 有用中控嘅话咧，呢部机系唔支援嘅。 咁其实应该咁讲，而家应该有。超过一半游戏都系唔一定要用触控，即系我谂，即系举个例啦，咁讲可能系 Persona 叫做 P4G 啦，或者一啲 RPG 都唔少嘅，都系可以直接喺 PSV 嘅 TV 度玩到嘅。咁你话要玩好似几啲嘅初音嗰啲咁啊，梗系玩唔得啦，系咪先？ 即系用触控嗰啲就冇咁玩噶啦。 咁冇几多系触控噶啦，而喺 PSV， 即系我 game 见到佢如果出得呢个 PSV TV， 明显话听，今后会用触控嘅游戏数量相对减少而。亦都唔需要为咗触控而加啲触控嘅 feature，即系你会记得，即系举个例啊，越嚟越多游戏好似 P4G 咁，唔会为咗即系要 Vita 化而加触控，所以变咗系话，一系就会好极端，好似初音咁嘅游戏，纯 即係從 touchscreen game 啦，即係就完全乜都冇，即係變咗好兩極化咯。 即係唔會兩溝咯，即係好少比較相對。 可以 cut 一 cut 啦，應該咁講，觸控嘅話即係兩極化，就係即係觸控嘅話，佢即係用到觸控好盡。而冇乜必要用觸控，佢就唔會加落去，索性等佢完全全傳統遊戲，好事嚟嘅。喺作為遊戲嗰個 設計上，我話 GTA 上係咪好？係 啊，你唔好 夾硬嚟咯， 好夾硬嚟，即係莫名其妙。 即係無謂嘅觸控就係。 你諗起嗰時 DS 即係 NDS 嗰時咧，係 啊， 嗰啲遊戲咧為 touchscreen 而 touchscreen。 初期嗰陣時會係咁。 初期應係咁嘅， 初中期都有， 新中期都，但後期都而家已經習慣咗，唔加咪唔加咯。即係好啱就係入呢個 EDS 係咪好咗個立體畫面？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呢個價錢如果平啲，我幾抵玩嘅喎，我想買喎，攞嚟玩機。 咁呢個係立體嗰邊啫，都 唔。依個就係幾聰明嘅，不過依個上次講過啦。一個幾聰明嘅設計，咁我講翻嗱，咁講完 PSV TV 啦，二千機有人話佢個 mon 比1000機差。 梗係啦 ，OLED 變咗做上 LCD 啫。嗱 ，OLED 都會有啲比較藍嘅問題，即係啲色水比較古怪。咁但係變翻 LCD 咧。同你讲，可能个画面会似 PSP 嗰啲，或者可能似 VDS， 但系咧可以讲俾大家听就系咧，画面好似正常翻，但系咧嗰个 mon 嗰个价钱系 C 一级嘅。咁你要知道，而家2000机卖嘅价钱系会同而家嘅1000机系一样，都系20000 yen 到。咁谂下啦，我俾人价钱就买一部 即系比稳平 啲嘅机，咁你自己选择咯。 咁买翻1000机算 啦。即系而家咗预期有个问题就话、是，我冇记错应该系十月十号出啦， 系啦， 咁就系市面上嗱，香港都仲见到有唔少嘅1000机卖紧，但我相信到真系出咗2000机嗰阵咧，市面上嘅1000机应该就会俾翻未出机，但系都知道2000机比较叫做 用料差 少少嘅啲玩家咧就会抢咯。 呢个系Sony， 我佢作为即系叫做出新机时咧，佢有一个比较俾人诟病嘅地方就系、是。佢出新機，佢好明顯地話俾你知偷工減料。 唔係咁問題，因為點解要咁講咧？因為 OLED 始終到而家咧個製作嗰個 QC 都唔係好穩定，因為啲人都講過好多料嘅色，即係話嗰啲個 screen 咧 唔偏咗色啊。 係啦，咁其實咧，即係呢個有難有唔難，係靚係嗰個 quality 靚咗，但啲色水差咗，即係咁。我覺得你自己揀咯。 咁啦，即係我講嘅就係、是，即係一貫嚟講，入遊戲機嚟 Sony 遊戲機咧，就每一次新版咧，就收溝緊 cut 緊啲嘢 ，cut 緊啲嘢，啲 平 啲 嘅咁正常噶啦。 即 係 通常，即係譬如講， 以後嘅機嗰個成本就會 越低，但係價錢就冇點平過。有啲有時會減價嘅問題就係，通常一減嘅話咧，就係減好緊要嗰只咧，即係叫做咩清嘢貨啊，認為係。 或者割頭啊，呢啲叫 相比嚟講， 爭市場 係啊。相比嚟講，你話 Apple 咁樣，佢真係皮足料嚟㗎，佢出新一代係。佢系一定要更靓，但唔减价，永远保持喺你觉得系物唔会话你唔觉得系抵玩，但系物有所值。即系你抌嗰嚿钱出去，你觉得系摆翻啲嘢系值得嘅。咁啊 ，Apple 又系费事炒咁远啦。 系咯，翻嚟先。 PS 4你点睇先？你试过 PS 4咪 PS 3入边 PS 4咯，冇即系你话试过个官能咧，你要好明显地话俾大家听，好大嘅分别就好难，因为你。即系又系讲翻嗰啲旧话啦 ，PS 1上 PS 2咧就系、是、多啲开嚟讲啦 ，PS 2上 PS 3就标清上去高清或者系叫做真系 Full HD 咁有部分游戏啦，但系咧PS 4虽然标准地系 1080p 啦 ，60 frame 啦咁各行啦，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只眼唔系话真系好 sharp， 即系唔系成日对睇 Blu-ray 嘅，一般屋企电视机随时连 1080p 都冇。咁我俾 1080p 画面60 frame 你都未必识分。 嗯、 所以即係你话同一个游戏我同你讲哇唔系喎俾个人中之龙你、啊、P4 版你话扯咪同 P3 版一样。即係 都要你嗰啲硬件先配合到先得咯。 唔系其实都系嗰部电视机嘅就。 OK。 咁但系问题就我相信除咗可能我哋啲比较专门啲嘅人、嗯、之外呢 睇惯呢啲 我相信应该就算去到 game show 嘅一般人啦、啊、或者可能甚至玩手机 game 嘅人都分唔到个分别咯。 我会嗱，我自己就真系试过系咁意思个玩下啦。三国无双七嘅版样转就试过话，啱因为做紧访问之前咧，佢摆咗几部机喺嗰个喺记者室隔篱嗰度，咁啊试过玩下，玩咗一阵啦。嗰啲纸板人咧系明显咗靓咗嘅，即系嗰啲杂鱼啊， 杂出啊， 杂出咧系明显系你觉得系唔系明显咗靓啫，略为靓咗啦，但系杂出依然系杂出。 都系一集都系纸板人嚟嘅。相比嚟讲，用PS3 版嘅战国巴沙拉四，啲人冇咁即系冇咁靓，冇做咗咁靓啦。但系明显嗰集鱼咧系有啲 AI 相对咁比较聪明啲嘅，即系有反应，即系例如话识用支矛吉下你啊咁样，或者走下 咁。呢个系游戏本身做得好同唔好同 PS4 冇关啊。你唔好拉佢去咁远先。 唔系讲翻呢个， 我 好似唔系讲 up 错 咗。机能冇关系。 佢即系集鱼靓咗，啲主人靓咗啦。啲 畫面上 靚咗少少咯 嘅效光影效果啦， 即 係火啊啲， 即 係 靚 嘅， 真 係靚咗嘅。同埋咧，畫面上可以同時出現嘅敵人數都係多咗，同埋唔會無端端咁突擊啊。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對於啲頭先咁講，對於一啲唔係好專注遊戲嘅人，你擺一個 PS3 版同 PS4 版咧，佢真係分唔到。第二樣嘢就係、如果我屋企已經有 PS3， 同你講喂唔係喎，人中之龍維新出。哇，使唔使买 P4 版啊？我 PP 都玩到啦。其实呢个情况而家就真系对消费者嚟讲，其实系你可以叫做有辣有唔辣。辣就系话我唔系啊，我有个冲动可以，即系有个理由俾我换机。但系其实调翻转头嚟讲，我 都冇 换机都玩到。咁其实喺呢半年，即系出咗部机半年之年嚟讲，其实系比较湿滞咯。咁其实点解而家会有咁多啲过渡期产品？其实你可以谂到就系话，我做个游戏，即系用个简单啲例子，人中之龙维新咁样。你系世家，如果Sony 冇俾咩着数你，我点解要帮你去搏先？咁我出咗 P4 游戏，喂，搏输咗就好大镬噶。 系咯，咁你 PS 占咗一定市场嗰阵时，咁我用 所以最稳阵嘅做法咧，就呢一招，即系其实即系翻炒翻。Activision 嗰啲 Call of Duty 或者系 Ubisoft 嗰啲Watch Dog 又好啊 ，Assassin's Creed 都好，就做只PS3 顶级，亦都系叫准 PS4 嘅游戏，即系话其实个游戏分别可能系 720p 同 1080p 度啦，其实同一只 game 嚟嘅。咁我可以推出嚟 两个规格啫，其实系 主要都系卖 PS3， 即系360啦。咁PS4 嗰啲卖都卖咯，咁冇法，因为你呢个过渡期嚟讲，你 即系同一个厂商多平台， 唔系你好难要求一个厂帮你去搏只 game 嚟去谷机，咁你系厂，除非我真系 我都谂啊，你俾我 都，我冇着数，我点解帮你搏咯？梗系要赚我最大个 match 埋手嗰个 profit 啦。咁所以直接上嚟讲，呢个 PS3、PS4、Xbox 360、Xbox One 一齐出咧，系好合理嘅，就亦都系冇办法避免噶啦。而咧呢个世界就仲叻，佢就虽然你一支人中之龙系冇乜。欧美市场，所以就唔再 Xbox 啦，但系咧 PS3、PS4 同 Vita， 咁我好预期咧，喺日本厂咧，真系讲真喺即系今年叫做出年22号出日本出 PS4 啊嘛， 但系最迟嗰啲同埋 出年22、22号、之后一年，你会见到好多 game 都系 PS3、PS4 同 Vita 噶啦， 好 合理嘅， 好预计到嘅， 所以咧，如果屋企细或者你谂住摆床头啦，谂住搵只14寸，整只细 mon 咧。买 PS Vita TV 啦， 即系其实 PS2 嗰时都见到有少少端倪嘅，即系人都保，即系都仲 keep 住玩 PS2。依家个情况更严重咯。 唔好话，我突然间谂咗一样嘢。嗱，潮流兴环保省电啊嘛，我搵只 mon， 跟住加 PS Vita TV， 加手掣，咁我电脑又唔使开，又唔使开 PS3， 又用最悭电嘅方法玩 PS3 游戏啦，几好啊！ 系玩 PS4 游戏，你讲错咗， 你最悭电。环保嘛，即系咁样就系我买张卡啱好玩到PSO2 或者啱啱好玩到 WOT 就够啦，咁我梗唔会买啲劲卡噶啦。 你咁样讲咧，其实口味点样咧？个玩家取向我谂相信都唔少人咁谂啦，但系咧其实咁样对成个行业系好唔健康，因为新机又要出啦，咁但系咧出咗嚟冇游戏玩，或者玩翻啲其实旧一个世代平台都玩到游戏咧，咁边个买新机咧？咁其实变咗个责任由头到尾都去翻。即系翻 Sony 度啦，咁 Sony 系有责任去推新机噶嘛 ？Sony 有责任去推都好 ，Sony 嘅 development team 其实都有限，佢可能一年入边先出到六至八只甚至十只嘅嗰啲 PS4 exclusive 游戏，咁死啦，咁可能一个月都冇一只，咁你边有足够嘅推动力去逼人哋，即系引人去买机咧？即系同样嘅情况亦都会发生喺 Microsoft 身上啦。 我应该咁讲咧，就系 Sony SC 自己游戏一年有一至两只系。值得买已经好叻噶啦， 最惨。你唔好讲到咁悲观，即系起码以今年嚟讲算系好啦，因为今年用 PS3 为例啦，年头有呢个盖锅啦，跟住六月有 Last of Us 啦，下个月就有呢、這个，即系十月就有呢个 Beyond Two Souls 啦，跟住12月就有 GTA 六，一年已经有四只叫做 好嘢噶啦， 一级大作，好好噶啦，其实。 以佢哋嘅制作 team 嚟讲，算好厉害噶啦，真嘅呢样嘢俾翻个 credit 佢。嗱，相比嚟讲啦。Xbox One 咧，今次因为始终喺日本，佢 Xbox One 喺日本个市场真系细啊，所以咧佢 咩有 Xbox One、 Xbox 360 到而 即系 Xbox 系统已经话系 Xbox 系统， 从来都冇大过。 啊，相对嚟讲细啦，咁厚道啲嘅，我讲嘢冇咁串啦。嗱， 我讲事实啫。 咁今次咧，佢攞十几部机系佢真系叫攞出嚟大作，其实即系冇乜，因为始终都系海外，我就玩咗只 Forza 啫嘛。 唔系应该咁讲，有啲游戏系 E3 show 过，佢冇喺呢度特别 show， 因为嗰啲游戏系针对海外市场，即系美欧美市场， 食食 而都唔会代表喺日本会推大推，所以佢就冇摆。嗱，应该咁讲，今次喺 Microsoft 个 booth 度啦，我唔讲其他厂嗰啲，佢主力就推Activision 嗰只。sorry, EA 嘅只 Titanfall， 咁但系咧讲到明唔影相，因为连 EA 嘅摊位都冇嘅，净系嗰度挤咗好多只，补一部机，应该唔知八部定十部机啦。而佢门口 Microsoft 嗰个摊位咧，就有只 Titanfall 就大机人喺度，即系话佢听，今年我哋主打就 Titanfall 啦。 系啦， 咁呢 game 真系要排好耐队，真系排好耐，成个 Microsoft 摊位排最耐队噶啦。咁其他游戏方面咧，佢有啲。之前原本是在 Xbox 360做緊，但最尾都是斬攬變咗做 Xbox One 嘅 download game， 例如話嗰隻 Crimson Dragon 啦，隻 D4 咧都有試玩嘅。咁但係咧，其實最大家最想睇嗰隻咧，其實反而應該係 Capcom 就幫佢讀 exclusive 嗰隻 Dead Rising 3咧，咁就冇試玩。咁其實呢個係比較可惜，因為其實隻 game 我哋睇，即係我做訪問嗰時睇嗰個製作人玩咧，個完成度真係非常非常非常高。其實拎出嚟咧應該殺曬，不過就我諗可能真係當秘密武器咯，即係隻 game 真係太正。咁其他游戏方面好多 Watchdog 都系试落片嘅 ，Watchdog 都好似冇试玩。 因为咧，点解咁讲？因为咧 ，Watchdog 嘅啲 game 比较亲咪Sony 嗰边嚟啊。第二咧，而家咩 Ubi 点会去谷 Watchdog？ 系谷都谷咗只 Assassin's Creed 4先啦。即系时间上都有唔同。咁你冇理由 安排咗 条，即系你 Priority 梗系谷咗只 Assassin's Creed 先。 咁系， 因为下个月就卖啦嘛。咁 Watchdog 应该系之后先出嚟再推咯。 应该会喺下个应该今年内都唔会见嘅。如果而家未， 佢而家预定应该系出年头先出。咁仲要学行货有呢个咩咧？有中文版嘛？ 咁另一只咧，我系个人好期待。 科手啊，你试音系咩？ 科手啦。光源科咁，即系始终你一相比又仲系平咗 PS 三嘅 G 六啦。咁科手你系明显靓啲嘅，真系嘅。即系你发我系我即系以我咁眼残咧，睇到啲光系靓嘅。当然啦，玩唔玩掂系另一回事啦。我玩唔惯啲非私驾嘅赛车游戏。嗱，一样嘢嘅手掣方面 ，PS4 嗰个手掣我感觉好似仲轻过 PS3 轻过。 系啊，佢中间个 touch screen 咧，佢系攞嚟做埋 star 掣啊、select 掣咁样，系万用 key 嚟嘅。总之就系咩你选择就揿喐一掣，几聪明嘅。咁样嘅话咧，有啲好似嚟玩啲 FPS 啊、TPS 需要拣嘢咧，可以用中间掣做。 即系当 mouse 咁用嘢，我 听到。选择啊，即系嚟话你玩 VSO 二咁，你选择啲道具咁，你可以用揿中间 pad 去拣啊嘛。 系咯。 或者系玩嚟话Dragon Crown 咁样，佢可以用中间就系去揾做 touch screen 去揾嘢，得嘅。呢个手我呢个设计会好比PSV 嗰个 touch screen 仲要聪明，因为呢个设计咧繁荣性高好多之余， 用手一只手拇指可以搞掂晒，唔使。 因为好简单啫， 即系啊，咩要？ 系啊，两只 都系咯，即系唔使专登。 因为刻薄讲句，只不过系将个 touch pad 摆喺个手掣度啫嘛。即系 drive 同埋要运用咧，对厂嚟讲系好容易嘅事。 其实本身 PS4 个手掣嗰个 touch screen 本身咧，最初嘅谂法其实就想将 Vita 游戏咧就挤喺电视度玩，就即系有啲游戏可能出 Vita 版，但系咧我就唔使经 Vita， 可能叫喺 PS4 度 download 个 Vita Vita version 落嚟，咁就直接用个电视嚟玩。所以个前 touch screen 咧系攞嚟做模拟咗你 touch screen 嘅效果。同埋本身最初呢 PS4 嘅手掣呢其实係有 design 个諗后 touchscreen 嘅，不过而家取消咗。咁好明显见到话呢呢一个概即係呢个概念呢就同而家 PSV 嘅 TV 一样，就係听啦我哋其实慢慢淡出呢个 touchscreen 呢条路。即係变咗係话尽量游戏慢慢会越就算 Vita 游戏嚟讲呢会越嚟越少 touchscreen 嘅 game 囉。 呢个我觉得嗱亦好老实嘅，我係一个几即係我俾嗰个 Kitty 仔呢种PS4 呢个手掣设计呢我系觉得系全部机最聪明嘅，其实。 不变应万变嘛。 同埋 越 原始嘅越好 ,simple is the best。好简单，你只不过加个 touchpad 落去嗰个手掣度㗎嘛，已经解决咗好多游戏，例如话我玩 FPS 啊，或者话嗱玩 WOT， 我需要揀道具，呢好简单嘢。 即唔使压我要开个 menu 或者。 唔系你需要嘅技术就系、是、你 touchpad 边间厂唔识写 ,touchpad driver。你需要应用，大家知道啊！即系而家厂唔需要拗尽脑汁，点样去令佢点样用呢块 touch screen？ 我只不过系啊，最缩细张 touch pad 摆喺上面搞掂，聪明呢招。反而咧就 Xbox One 佢个手掣咧， 大个咗，对于我手大嚟讲咧，揿 L R 掣咧系舒服啲嘅，但我就唔明点解佢要换手掣咯。我又唔好觉佢咁 嗱，其实佢所谓换手掣咧，个手掣嘅 design 嗰啲摆位咧，其实同 Xbox 360系冇分别嘅。 系咯， 点解出手掣其实好简单？我用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嚟讲翻 PS2 嗰阵出咗啲大街机大掣啦，咁、但系摆落 PS3 唔用得嘅 ，PS3 又出一大街机大掣啦。OK 啦，跟住又同你讲 PS4 啊，或者 Xbox One 咧有啲新嘅格斗游戏，佢都讲到明系唔对应 PS3 同360嚟嘅，但系点解咧？你自己谂下点解啦，我亦都费事讲得咁白咯， 系啦，大家心照啦呢啲 嘢。 但系 Xbox One 嘅手掣咧，我系最满意就系、对于手大人嚟讲咧系舒服嘅，呢样嘢真嘅。但系女士嚟讲就争啲咯，呢样嘢就同埋更加唔怕讲啦，两部主机嘅样衰程度咧，基本上就系。Xbox One 以千微差佢赢咗。如果话PS4 好似我 Sony 嗰、个 Sony 喺人咗个占嗰、个大嗰座大楼咧，嗰啲咁嘅黑电投影机咁样嘅话咧 ，Xbox One 就系、咁似黄金喺高登地牢买嗰啲300蚊一个机箱嘅，即系样衰到我觉得系，我知你冇乜 design 能力，但你都唔好衰得佢，你冇走回头路啊。其实 Xbox 360个样系可以接受噶。 但是太 compact 咧，所以个散热真系有啲问题。佢而家两部机明显就系话要喺针对喺散热方面咧落咗好多功夫，所以话宁愿你觉得佢觉得你觉得样衰，但系都系要散热要 OK， 因为你都知道三红呢件事令 Microsoft 蚀唔少钱，同埋令到啲玩家 即系 好惊嘅，其实即系换咗部机俾你冇用，你啲 data 冇晒， 系啊，啲心血就咁冇咗。 咁系，同埋好麻烦咧，佢同埋两部机好似都仲系未唔支援 SSD， 预设都仲系 hard disk 啫。 平啊嘛，大佬！ 我唔知佢会唔会俾你换。 你部机最多去到尽都二三千嘅啫，去到系咯。 Xbox One 咧就个 hard disk 系内建嘅，你唔可以换嘅。但系 PS4 都可以换 hard disk， 但系知唔知换 TRIM 咧就唔知啦。 因为 PS3 咧有人试过自己手痕真系换咗 SSD 落系得嘅。咁我谂同样嘅谂法 ，PS4 应该都有机会。 如果系支援 TRIM 会襟用啲咯，同埋真系快好多。睇佢樽颈问题。 但系有冇副作用咧？其实嗰阵时有冇听过？SSD 嗰阵时有冇 有用 啊？你有冇你自己上去 Google search 下咧 ？SSD 就 GT 五咧，就真系将成只 game install 落到 GT 五度咧。由入面，如果你系 PS3 啊，由入只碟捞咗个 game 度玩到第一个赛道，应该系要两分半钟，甚至再长啲。而唔系入咗 game， 应该系由 manual 我讲错咗，但系由呢个 SSD 系分半钟，系快一分钟嘅。 真嘅，睇下呢样嘢，同埋睇下应该咁讲就系睇下 Sony 嘅设计师有冇去呢样嘢，你加行指引得噶啦，同埋针对呢样优化，因为其实唔难，啲电脑好硬件资料啫嘛，呢啲嘢现成嘅嘢又冇咩大不了技术。嗱，游戏方面咧，其实今年咧真系啲厂少晒啦，全部甩晒落去 Sony 同埋Microsoft 自己搞埋 MGS 5。就阿小女就试过条 demo 俾睇，但 系喺Sony 嘅 booth 台系有个 event 嘅， 系啦。咁就叫试佢自己玩个条 demo 俾你睇啦。 跟住之后喺网上咪做咗个40分钟嘅实机试玩咯。 系啦。咁就有啲我今日睇呢部评语，外国啲玩家其实几不满嘅。 点解？ 佢话自动回复系统即系唔使食嘢自动补血嗰啲。佢应该我睇过系外国玩家对于今次新设计有啲不满。新嘅系统。但系详细嘅可能就我啱冇乜留意啦，啱今日立立眼。咁Sega 呢就仍然有自己嘅摊位，其实几聪明嘅。唔系叫对我嚟讲好就好事，起码我哋唔使咁闷。 但系少嘢睇，明显即系佢系有个大摊位，但系入边啲 game 嘅吸引力，即系讲真，除咗人中之龙之外咧，你发觉又系呢啲嘢，即系又系个 PSO， 不过系今次系变咗，我冇见系咪都 offline 版嘅 Lofa 啦， 即系用 PSO engine 整嘅，又系嗰啲什么咩培优啊，又系 啲旧 title 咯，总之系 有只叫做唔系七五九岁，七五七啦，系七五七啦， 飞句五七五飞句。 跟住就 初音咯，一对初音咯。 跟住剩翻嗰啲 game 真系啲勾唔出嗰啲名。 初音咯，一对初音咯。 系啊， 你会觉得佢唔系冇 title， 但系咧，比起两年前或者三年前咧，嗰个 title 嘅吸引力真系好弱。 低咗。 不过唔紧要，啱啱买佢，啱啱食鬼咗阿特拉斯，咁下年会更多 game 嘅。 你讲紧系咪即系嗰啲女神嗰啲啊？ 系啊， 嗰啲啦。 因为 唔系睇咗先。 我即系今日集有好多嘢讲，我会加时嘅，说明三十分钟，今日会加长啲嘅。嗱，关于阿特拉斯咧，咁喺我走嗰日咧，我同我嘅日本特约特办阿修行者吹开件事，咁咧我结论就系 Square Enix 咧 又走咗个肥猪肉咯。维斯卡一快一步吞咗阿特拉斯，咁阿特拉斯啲 game 系掂嘅，同埋佢够多 game 啊。 当然可能有啲 game 未必可以赚到钱，可能即系平手咯。但系咧，佢潜力嘅 title 你净系一只 persona 啫，你嘛又出格斗 game 啦，又有动画啦，又就系电影版啦。即系其实个潜力好大，睇你先得运用啫。 即系我都所以讲句，即系出 app game 都得嘅。 本届嘅真女神全新系列呢，即系你唔好望大卖，但系咧呢啲系中坚分子，即系话可以 keep 到名气，其实你可以卖好多 product，即系睇你点玩啦、啊。 即系你出到嘅就一定有一班人。 同埋今次仲有超级刀，即系同埋其他，例如话世界树迷宫嗰啲。 啊系啊系啊。 你如果识得发挥咧，其实系好好做。不过话你头先你话 Square Enix 系咪走波？我觉得 Square Enix 唔系走波，系 Square Enix 冇咁嘅心力去面对咁多挑战先，因为佢自己要。即系要 establish 翻 DQ 同 FF 个品牌已经好翻精神，因为你知 AS 14搞到一批 第一复活， 一复活系只不过系做翻以前 AS 11嗰、那个嗰啲客啫嘛。 即系到阿修行者话斋， 真系 和田一 产当然可以做嘅。Swanix 变咗再开战线个， 即系而家 Swanix 唔系要攻啊，系要守啊，止一血先啦、 啊。冇错，冇错。 讲翻我又插翻，插翻招牌嚟啦。今次Swanix 咧主力就系、是、又系杀翻 FF 啦 ，FF 15。FF 14 咩啊？咩想播片啫嘛？ 系你唔好理，有片播得咯。 即系最主力嘅嘢，我冇记错。 再见啫。 FF 14咧就系有个位俾人咧，嘅人话咩？排队挑机，四人组队，打赢咗啲泰坦送每一件衫。跟住我问我个 friend， 佢话你根本如果唔识玩咧，你系冇可能赢嘅。你识得玩都唔喺度排，因为咧话咧后到公开日咧要排一个钟以上先去排到心。为咗一件烂鬼 T 恤排一个钟以上，你都傻啊！真系。 W O T 要入去玩翻 W O P 字喎， 系咯， 即系阵我阵间再讲。 好奇怪咯，成 件事。讲埋呢个 Square 先，系啦。咁佢个位咧就系有个 stage 选区咧，喺度不断咁 loop F 十，因为你知唔系 D Q 十，因为你知 D Q 十嘅 V 版同 V U 版嘅其实算系衰咗噶啦。而家开始谷就谷呢个 Window 版啊嘛，系咁做 event。但我觉得一隻衰咗嘅 game， 你哋点做都系冇乜用嘅实。咁跟住其他手机手提 game 咧，我冇记错就仲有一只Fiatta Reform FF， 即系嗰只 音乐 game 嘅 续集啦。咁仲有 弱仔集结咗 咩？ 自好耐之前啦， 系两年前出咗一集。 我仲有就系有个位系喺播，我记得系喺播呢个阿兹陀，即系嗰时 FF 零式嘅 Portal， 即系嗰啲咁样。平板嘅版本，即系你当 iPad 版啦，但系即系嘅完成度大咗，即系加咗好多新嘢，觉得好吸，我都觉得好吸引喎。同埋，我唔好记得啦。 嗱，雷电啫，同埋 FF 十嘅 新版，雷电即系雷电 FF 十三嘅完结篇，同埋 FF 十 FF 十二嘅 HD 化 系啦，啱。所以雷电即系大家净系留意喺佢上围有升咗级。 FF 十三嘅三咧，其一大家都系讲个笑话，就系呢个唔系 game。呢只 cosplay 嘅点解咧？第一只开头公布话出嗰阵咧，第一次讲俾你听嗰、那个初回嘅 DLC 系送阿 Cloud 噶嘛，跟而家送嗰个系咩嚟噶？而家送嗰个系 Alice 啊嘛，未送衫，所以你不如出晒 FF 七嗰啲人啦， 唔系咁 FF 十嘅二咧都系咁样啫嘛，当年。 但系即系玩得明系一开始佢哋只 game 冇信心到咧，要用个 cloud 嚟做引，即系引你哋落局咯。 真系冇人睇， 即系都要扯翻 SF 七上嚟，真系。 真系冇人冇，真系唔知点讲乜咯。嗱，讲咗 BOT， 依间厂好嘢嘅，佢虽然话佢系有三只 game， 但系今次日本系得一只 game 啫。佢只战机同埋战舰咧，都系未有日本商发嘅。而 BOT 就日本商发就啱开咗，有日本版同中文版。咁咧喺会场度咧就搞有个小游戏咧就系、是、你玩游戏咧就送 folder 送啲胶 folder 就系、是、一个咧就系佢嘅 WOT 正式嘅咧一个就系佢同少女战车学院嘅 crossover folder crossover 啦 咁咧就抽奖如果好运抽咗就送 T 恤 真系 random 抽 嘅 就 系唔抽嘅 好运嘅 我三个都抽唔到佢放弃啦算啦呢个地产差 知唔知嗰啲 folder 好似我听啲人讲咧第一日已经抽晒啦冇啦。既然已经网上炒紧啦，已经。 我有两款啦，一款系一款咧就四个大仔四个主将并排企度，一款就系大仔Angle Team 喺度打游戏。 知唔知网上炒紧几多钱啊？ 几钱啊？ 五位数字啊！ 哇，恐怖！ 因为好少量啊。 系咯， 系啊，因为即系三个已经系做啲好啲嗰类咁嘅嘢啦。跟住同埋咧，佢喺当佢四日会场都请咗星洲嚟做 event 嘅。咁但系新政都有啲实嘢宣布嘅。第一就宣布咗 Crossover 嘅第一弹啊，就系、是、原上武即系女主角西田美穗声嘅旁白音，即系你玩 game 时咧，佢有把声去教你点玩啊啲嘢嘅，嗰把声第一弹，咁其他嘢就未知。 跟住第三日就宣布咗日本阵营啊，加入89式战车， 好似净想加，好似嚟咗， 系啦， 真有真车嚟咗， 系啦，佢系佢展出嘅真车，同埋咧日本公司个社长佢话到明嘅，呢、這个89式战车咧系保证跟足历史咁强嘅。笑到好多，我都当场当场我笑成班笑到好多同埋嘅，佢好强调嘅跟照足史实啊。咁咧就佢都而家就搞嘅，例如话而家登记佢有啲，即系而家登入嘅话有啲赠特片啊抽奖嗰啲嘢就唔好讲啦。咁佢亦都出咗 Xbox 360版。 唔系，你讲错咗，佢净系出咗 Xbox 360版。 系啦， 冇 P 三嘅。 但系根据我呢几日喺电脑版玩过，发现到。是用 keyboard 玩是容易啲嘅，尤其你用包斯去转炮塔嘅话咧，系快过手过用手键用手掣嘅。我修正前言，我初谂住话手掣好好咧，但发现到用 keyboard 玩方便啲。咁、但 反应快啲 系啦。咁呢嘢其实系意外地一只 game 就霸成个展区啦。 佢本身就预留咗啲电脑版喺度有比赛嘛。 系啦。咁grid 咧，即系佢虽然话之前啲报纸即系嗰啲经济新闻就话佢嘅收就跌紧一路跌紧啦。系跌得好劲啊，狂跌啦、啊！即系嗰个热潮一过咗啊，大家俾啲货金机 搵到板斧啊嘛，其实变咗系 搵到趁搵得太多嘛，咁大家梗系走啦。 即系佢有冇第二？ 当有蓝壳咧，呢啲根本就唔自在喺呢只游戏搵钱嘅公司走出嚟嘅话，你更冇得打。 唔系个问题，应该咁讲，同样系 Green 啦，个摊位咧，我感觉上旧年系大啲啲嘅，咁咧今年嘅情况就系咧。佢 game 唔系话少，因为佢都系有啲 buff 制度。咁我上今年个 game 嘅数量仲密集咗，不过系话。私人我讲一般人啦，比旧年系真系少。同埋，如果你假设你已经唔玩，或者系你从来都唔玩，因为佢要咧试玩咗只 game， 你要攞到个去俾，即系嗰条女咧就会俾一张类似 ticket 嘅你，你跟住就行未有 曲， 再去到再 redeem 啲嘢嘅。咁、如果我本身都唔玩啲 greedy 嗰啲 game， 你塞啲曲俾我都冇用噶。 喂，咁相比嚟讲，P and D 点啊 ？P and D 因为嗱，点样讲？而家间豪咧主力。搵钱嘅都系手机 game 啦，咁但系喺 booth 入边系冇一只手机 game 试嘅，佢主力系都系试翻《Sword and Dragon》嘅 3DS 版，即系 搵 真正 EAD 二 set 啦，同埋有一只系唔知系 PSP 定 PS Vita 嘅另一只 game， 但系嗰只就比较少尝试啦。反而咧，佢啲 stage event 先最吸引，系话因为公布咗佢系佢哋同 Acquire 嗰只新嗰只叫 Apex Trip 嚟讲， 唔系，佢哋同 Acquire 有合作咗只新嘅手机 game 都好吸引嘅，同埋有请中村祥子嚟唱呢、這个。P&D 3DS 版主题曲啦，咁同埋佢都有一啲位置嚟宣传佢个 Akiba Strip 2 啦，同埋有啲其他嘅 game 嘅，咁但系主力都系 P&D 嘅二 set 咯，即系个 3DS 版。 咁、 个热 潮喺度，咁一定系搭摆。 咁因为佢仲有派实体验版啊嘛，所以咪即系排到呕咯， 预咗嘅，咁咪新屎坑啦。 话咩新屎坑？人哋2000万 download 嚟紧啦，已经。 咪新屎坑啊！即系咁讲。 新屎坑，我觉得。 系新屎坑，因为兴咗年， 出咗年半啦， 几月新屎坑，大佬。 你要谂下，佢啱啱又公布咗同呢个艾露猫嗰个 collaboration 咧，网上而家大 hit 咧，即 系。系咯。 当然你话你话几时会走下坡，我唔敢讲，但系喺可见嘅今年之内咧，佢都唔系会继续去大热咯，因为佢嗰啲 collaboration 即系你估佢唔到，好。 或者 game 未出咧，就 B S。 系即系 VDS 未出，起码都要睇下出完 VDS 版之后点先啦，系咯，即系呢啲系强作，真系强作，冇得讲。 啱啱大热咧，又 hit 又梗系唔同啲嘅。嗱，今年咧九号，佢旧年定今年开始啊？九号馆， 今年 咧就九号馆开咗，就摆啲儿童 game， 咁有啲儿童嘅 event， 同埋将 cosplay 馆掟咗嗰面。 即系啱讲，以前咧，基本上最正本格嘅厂商，加埋啲学校啊，或者啲手机嗰啲咧。就会喺1至6号开嘅。7、8号开呢个作用呢就係即係佢本身有个嗰啲例如有啲 conference， 即係有啲发表会啦喺台上嗰啲啦，同埋颁奖礼啊，同埋食嘢啦，就仲有啲以前就听埋 Kiss Corner 喺度嘅。咁而家呢 Kiss Corner 就立咗出嚟。Kiss Corner 踢咗去9号馆，亦都将嗰个 cosplay 嘅换衫区同埋啲 cosplayer 应该要俾人影相嗰啲就踢咗去9号馆。咁令到呢 ,8 号馆仲有买物区原本都7号馆嘅。所以而家令到7号馆呢得7号馆好密。八号馆咧，基本上咧啲人系坐晒地下食嘢嘅， 空溜溜咯， 系空溜溜到咧，你觉得系可以咧，你喺度打向后翻就三张本望你嚟嘅， 系啊，但系佢咁咧，相对讲咧就 cosplay 好咗，就系唔使逼喺嗰个 窄 巷，你去过啦，嗰条咁死人窄巷度阻住晒。 其实应该系呢几年嘅经验就系咧，因为咧有啲 mon 坑因为即系顶级大作，佢哋咧有时会喺个 stage 系比较近嗰个出口位。 或者你都知嚟啊，用翻武士道为例，佢唔 show game 都好，净系摆 stage event 都已经塞晒啲人。你谂下啦，如果本身塞到啲人咧，系令到条通道唔系好够位行，仲有啲 cosplay 行嚟行去咧，就会令到你觉得好困扰咯。 嗯， 佢跟住口气，即系将讲真，都会有啲 cosplay 可能为咗试 game 行入嚟，但系咧，相比你嚟讲，已经令到觉得个场系冇咁辛苦咯，行得 系啊， 即系冇话逼埋一齐啊，真 系 多嘢。 漏咗嗱。今年呢有间呢就係、是、有好妙嘅 BG Roll 同埋电击呢 即 係故事。故事 老师咪讲咗囉讲咗为呢个冇事到囉。同埋电击都系即正喺度做 event 㗎有 game 㗎电击有 game 出啊。 系呀我跟佢个 booth 度冇 game show 出嚟呀。 咪呀电击有 game 发表。 即 game 之后 啫嘛。係电击呢就搞佢轻小说主角大乱斗即阿苏拉对塔拉嗰啲咁嘅大乱斗。不过重点就呢只 game 系施格开发嘅。即系话顺思架啦， 唔系我首先讲翻你话呢个武士道同埋电击基本上净系做 stage event 咧，都已经令到啲人咧多个 PK， 即系举个例系又好搞笑嘅， 即系有 Faircom 有摆摊位 ，Faircom 净系做摊位做咗两样嘢啫，第一定每日四至五个时段派袋，又系咧一排嗰个袋咧咩空丝， 闪啲鬼啫，闪啲鬼啫， 个灯一闪啊，系咁闪啦， 真系闪嘅啫， 一派咧排长龙咧塞实晒，因为大家都因为你都知，虽然今年话有袋派，但系佢个袋都几靓嘅。第二样嘢就 系 咧，佢个台咧就净系咧有啲可能有啲人讲嘢同表演唱歌。 嗯， 一event之前咧排塞晒啲人喺度，冇啦。你想试 game 咧就唔可以喺度试，你要去 Sony 嘅 booth 试。所以嗰只 game 要喺 Sony booth 先玩喎。 咁抵死， 莫名其妙嘅， 莫名其妙真系。但系真系发觉咧，原来咧即系头先咁讲，之前嗰两间加埋 Faircom 都好咧，原来咧你个 stage 咧净系喺度做 event 已经系可以捉到好多人咯。你唔使搞咁多嘢嘅，你搞咁多嘢都系嘥气。 因为始终你 event 系，但系一般公开日咧 event 好重要嘅。 你谂下啦，即系世嘉佢平时咧，你个有人入去试玩，但系咧，我记得应该系第一日嘅公开日啦。呢、这个阿明月林阳喺度讲咩？人中之龙嗰个 stage event， 即刻啲人都围晒喺度咧。哇，几百人咧，我都好远先行啊嘛去睇，即系觉得原来 stage event 先系王道咯。 系 啊，即系有表耍，有声优喺度，就啲人就涌埋嚟。 最关键就系头两日WOT 搞 event， 已经系叫即系业内人都逼到爆晒嘅。 冇都系咯。 系啊，仲有啊，头两日净系头两日其实一原上冇上版同志两个啫嘛。第三日就系排球队，第四日就系中上实同埋美其真实两个。人数即问题就系头两日系业界公开都爆棚嘅，你话几夸张咯？ 咩嘢？第二头两日算爆啦，公开日先夸张啊，湿到实晒啊，行都行唔到。 系啊。 仲未计，佢 WOT 嗰度仲请咗应该系两个著名嗰啲水上女嚟，即系着到成三点式嚟喺度 say event 啦。即系佢个原系咧，喂你谂下，又有声优，又 有女 巨乳女，你点会冇？点、会点会行有行到入去啊？ 冇可能。 好啦，嗱，咁今次 TGS 你再有总结啦。你 讲完 啦， 我未讲完。 做咩啊？仲有嘢讲啊？ 讲埋先，讲埋先。 好，继续。咁你超时 Capcom。咁因为咧出咗魔亨啦，所以咧今年嗰个 拉 比较弱， 有个龙头 三只家用机即系自己嘢啦，加三只手提嘅家用机，即系最主力就系巴沙拿斯啦，跟住就仲有只 download 嘅飞龙啦，即系飞龙嘅 remake 版啦，仲有一只系 3DS 嘅嗰只，你当佢系细路版嘅唔系细路版嘅。洛克人 EX 加呢个 Monhun， 因为咧佢好似洛克人 EX 咁砌装甲，但系咧系 Monhun 咁嘅打法嘅， 好靓仔 喎，系靓仔，即系细路仔打啲机械龙咁样啦。 喺街度， 跟住咧手提 game 就有两只音乐 game 出咗，一只出咗一只未出嘅， 系啊系啊系啊， 再加多只 Monhun Smart， 咁嗰只咧就系即系比轻量版嘅手机版 Monhun 啦。咁但系咧呢扎嘢都唔系最初人嘅，最初人咧就系隔篱。因为佢哋 friend 底不嬲都系 Rockstar 个 friend 噶啦，个 booth 入边应该占咗成六分一嘅面积，系有个 Indoor 嘅GTA 五嘅试玩。 哇！ 咁样就系咧， 怪物大作 超长龙，系业内日呢度排两个钟，就咁成日。当然佢个时间写到比较夸张嘅，即系 三四个钟 啊，佢写得两个钟嘅，通常应该个半钟就得噶啦。咁但系咧，你话记住系业内日拖两个钟，佢喺公开好快就迟咗，同埋咧，因为佢本身系。即系三级 game 咧，佢要一定要喺入面进行啊嘛，所以咧啲人喺出面排晒蛇饼， 限制级 要好啲，逐啲放人入去，同埋喂试玩完只 game 有件 T 恤攞，梗系多人排啦。嗱， 就呢个都系重点。 T 恤仲有呢样嘢就系话咧，嗱三井新司佢嗰只日本叫做 Psycho Break， 或美国叫做 Evil Within 嗰只 game 咧，佢嗰间厂咧喺TGS 咧，亦都系一个摆净系摆一个叫做 試片區冇得試玩嘅，入去又睇，又排長龍嘅，一睇完又見 T， 結果就係咧，啲人為咗睇咗幾條十分鐘嘅片咧，就可能排半個鐘以上，即係你覺得有啲似去迪士尼樂園咧，即係出嚟排一個鐘玩五分鐘 啲，睇嗰啲節目，睇嗰啲係咯， 即係玩咁多玩，淨係得個睇字，但係今年比較多呢啲嘢咯， 呃人嘅。 唔系咁你， 但系啲人瘦啊嘛问题。 唔系，同埋如果你真系想试玩，真系想试玩嘅，你去 Bandai 咯 ，Bandai 大把 game 你试玩啦。不过好唔好玩件事啊 嘛。啱嘅，即系就系你情我愿啫。 咁你今年最人最明显啦，嗱你咁讲，Level Five 咧曾经有时有两次喺 TGS 摆，即系因为派体验版咧就即系超咗人龙啦。咁佢呢两年咧，即系应该讲佢前年。就自己開咗 event，就冇擺啊，唔係舊年啊，舊年，因為前年佢擺完個TGS 之後咧，佢嗰個二之角就反應麻麻地，咁佢又要翻轉頭又做翻咧雷動教授嗰啲啦，咁跟住咧今年咧佢又好，我唔記得係前年定舊年啦，就係翻尋味又自己搞一個發表會，咁就介紹啲 game， 仲要係喺八月尾嗰陣搞，所以八月尾搞完發表會點會嚟 TGS 咧，所以就冇嚟 TGS 啦 ，Level Five 冇嚟啦，咁仲有一間冇嚟嘅就係 Konami 啦。Konami 頭先之前傑特都講過喺Sony 個 booth 度 sell 咗隻 Metal Gear 啦，即係做咗個 demonstration 啦，咁同埋佢嗰隻Winning Eleven 咧都喺 Xbox 同埋喺咩 Sony 嗰邊都有做 demonstration 嘅，冇啦，係得兩隻 game 啫，死咯，狂同 Konami 得兩隻 game， 係咯， 唉，其實仲有。喺細路區係有，不過細路區即係冇嘢睇咯，甚至 唔係啊！我細路區玩試咗遊戲㗎，試咗隻Bandai 出嗰隻《光之美少女》咯，邊只捉啊？就係其實講就係音樂嘅嗱，即係講即係實在即係冇乜意義嘅，講下就係咁。我去嗰個影 cosplay， 我啱我去嗰時未有人嘅，即係未早啊星期六。星期六相對嚟講少人啲嘅，就十一點。咁去到咦？ 十一點都未，你諗下，你知唔知 咩咁早？ 你知唔知十點鐘先放人入場咧？好多十點鐘去嗰啲都係機迷，你知唔知咧？我喺公開日咧，十二點鐘定一點鐘咧，坐喺度喺休息緊嗰陣咧，仲見到啲人喺出面打緊射俾牌都入嚟。你諗下，一點鐘都未入到場，咁可能啲人入到嚟車好心，你一點鐘都未必見到啲 cosplayer 啦。 都唔好話喎，我覺得咧用遊戲機其實都幾多 game 可以玩嘅喎，即係打 啱你口味 嘅人啦嗰啲咧，唔好話我乜同埋我覺得咧，兒童區啲細路仔玩遊戲咧，係真係就係佢唔係為咗賺錢而玩遊戲嘅，佢哋真係玩遊戲而玩遊戲，幾好啊！幾有遊戲玩家 啊嘛， 幾有玩家熱情啊！呢啲我出面嗰啲醜惡嘅大人係為咗賺錢嘅啫嘛，即係嚟話玩巴沙送嗰個布袋啊咁樣，啲醜惡嘅純粹貪嗰啲賺錢。 其實今年見到比起我記得應該係前年定大前年咧，大前年啦。令我谂佢好沮丧就系咧冇袋攞嘛，即系几乎间间厂都唔派袋。喺旧年同今年咧情况好啲，就系啲钱啲厂有翻多啲钱，你叫袋嘅数目都多咗，正常翻。即系而家当然唔会话好似以前超多啦，以前个个厂派袋噶嘛，而家就 OK 啦。即系不过不失咯， 有嘢睇又有嘢攞啊叫总算。 嗱，我少咗啦，少咗好多。 感觉上咧，如果见到今年系咁样咧，我出年唔敢谂咯。真係㗎，因為你由頭先我講個過渡期呢，你啲廠好難賣嘢，你 PS3 都已經即係到時已經叫 out 地啦， 係囉， 咁唔通淨係靠 VDS 㗎，即係最驚係嗰時青黃不接啫 ,FPS4 其實。 啊，咩 ？P.S. 四青黄不接，惊佢。 使乜惊？一定系啦。 依然唔系惊唔惊问题，系 已经嗰时系 预咗啦。 根本第一部一部 P.S. 一部 P.S. four 咁嘅情况，咁啊今日。 系依个有机会再讨论下啦。依个系几沉又臭又长又臭嘅话题嚟嘅，有机会再讲啦。咁大致上 T.G.S. 用咗咩厂未讲咯，好似冇乜啦，差唔多扫晒啦。因为冇讲少，真系好少。 有啲失望啦。 失望，我觉得差唔多，因为其实预咗噶啦，啲厂一嚟少噶。 唔系少问题，系因为头先都讲过呢、这个过渡期咧，令到我哋好难会有啲好兴奋嘅拎咗出嚟咯。即系 第一个问题 就系话，你除咗第一厂商之外，你边有第三厂商同你搏命啊？反而即系大家好想睇任天堂，依然系唔参加嘅话，即系变咗任天堂，我唔会嚟啦。你想睇嗰啲 game 咪睇 Nintendo Direct 嗰啲咁嘅嘢 真系真空咗成 即系变咗系话，但仲有一样嘢，因为任天堂要讲开啦， 系 你唔发觉个场面好少 Wii U 嘅嘢咩？ 任天堂唔喂预咗个 ，Defy Party 都唔出 VU 嘅 game， 唔系同埋一样就系任天堂佢唔搞位啊，佢攞嘅，唔知 喺头你留意啊 ，Defy Party 都唔出 VU 嘅 game， 冇啊，都证明咗， 唔紧要啊 ，3DS 杀晒就得啦，真系杀系咪真系同字面一样杀晒你， 系啊，头先你讲话十月十号咧出呢、這个 PSP 唔 PS Vita 2000機啊嘛。今日最新嘅消息就係咧，任天堂都喺10月10號咧出多 3DS 嘅兩個色，即係一個黑一個白咁樣啦。咁你都知10月12號出 Pokemon 啦，而10月12號咧任天堂 XY 都會出 XY 嘅限定機，咁即係話基本上用四部機嚟夾擊你 Vita 啦。 我都唔知佢點算啦。好啦，咁今個禮拜大致就咁多啦。 啊，希望出年仲有 TGS 啦。 系啦，我下次 你冇嘅，不过我惊更颓啫。 会有更颓，会追颓，只有更颓。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讲翻要提翻大家最紧要一样嘢，呢个系关于TGS 前一日 Sony 发表会嘅嘢，讲翻先。今次 Sony 真系做到嘢啦，即香港。香港嘅 PS4 行货系早过日本两个月啦， 日本最迟啊嘛， 日本最迟 啦，新加啲即系以后即系佢断股好痛苦，阴谋论就唔好讲啦。 总之就系话，大家谂住有兴趣买机嘅，上定钱啦，十二月啦，但系几多号未知，可能圣诞啩， 好啦， 吓， 价钱嘅嘢就好似十一月先公布啊嘛， 系啦 ，OK 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真系 ，OK， 多谢各位， 拜拜。